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蔚蓝的天空吻着那海洋，怀念着南方古老的渔港，有着我时常怀念的姑娘。夕阳下晨曦中，一艘艘渔船在远洋，南方遥远的故乡，蔚蓝的天空吻着那海洋，怀念着南方古老的渔港，有着我时常怀念的姑娘。夕阳下晨曦中，一艘艘渔船在远洋，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大家好，我是孙燕姿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 这么相信，走下去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情我极度迷惑了，而能力上永远扶不起，永远没法给予你，你渴望那份完美，于是迷住我豪华名贵，于是发现爱不起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街情也没有烟火，

说今生今世爱的只是我，每一次听你说心里好像有团火，所以爱你爱的认真爱的执着，直到后来有一天你突然间告诉我，你说我只是你的寄托，当时我保持沉默，心里悲伤又难过，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我爱上了你等于爱上了错，爱你水深火热，最后你却给我冷漠，我无法去解脱，我也无处去闪躲，只能悬挂在地狱天堂之间生活，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优客工厂创始人、董事长毛大庆， 在今天这个时代，全世界都在谈创新，创新是世界下一次起飞的重要的来源。在1870年到1900年间，这30年在这里边出现了很多伟大的发明，这里边包括了我们今天熟知的电报、电话等等等等啊。那个时候，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说"我爱你"，靠写信，可能要10天、几十天，甚至于更长。伟大的电的发明，产生了电报，产生了电话，那么"我爱你"变成了1分钟的事情。所以，人类介质革命的产生，推动了人类社会如此巨大的变化。人类社会的又一次伟大的介质革命已经到来了，那么这次介质革命的标志物可能就是互联网，那全球掀起了互联网创业的热潮，历史经常循环往复，螺旋式上升。 科大讯飞轮值总裁胡玉， 现在的创新呢，除了在研究所里面研究各种各样的技术创新以外，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呢？跟商业的结合， 因为每一项研究都需要大量的资金，所以说现在的技术创新跟商业模式的创新本身就要结合在一起。那么这是两大的技术创新体系和商业生态体系的对抗。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什么？这就是我们在信息时代的核心技术创新、源头创新，而且他们和商业模式创新很好的结合在一起。所以我相信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这种前沿的浪头，并且我们能够和我们新的模式创新结合在一起，为人类的整个科技和商业的进步都提供越来越强大的支撑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，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英奇，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。1866年8月8号，中国经史学家罗振玉出生。1900年8月8号，俄国全面入侵中国东北，爆发庚子事变。1902年8月8号，英国物理学家、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保罗·狄拉克出生。1945年8月8号，美国签署联合国宪章。1949年8月8号，新华社播发《别了，司徒雷登》一文。1961年8月8号，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因病在北京逝世。1974年8月8号，美国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。1987年8月8号，中国医学家张孝谦逝世。2008年8月8号，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开幕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我是英奇，我们下期见。 成长来自成人，我终于挣脱怨与恨。年轻总习惯去争论，要别人找我的剧本，满身伤痕，才知道被爱是互不信任。不在乎的眼神，内心悄悄破损。夜的时分，被一个梦给拆穿，没忘记那个人。我试着让生活变得清淡，对幸福或寂寞顺其自然，偶尔傻傻孤单，偶尔傻傻浪漫，不怕大喜大悲那么难负担，不想再背负太多期盼，对好奇或关心顺其自然，只是那点不安，只是那点心酸，总会忽然扩散，让心又累又茫然。一份爱会出现成长来自成人，我终于挣脱怨与恨。年轻总习惯去争论，要别人找我的剧本，满身伤痕，才知道被爱是互不信任。每一次记忆的翻滚，既美好也残忍，让旧情有余温，将我困在早应该要离开的空城。我试着让生活变得简单，被幸福或寂寞顺其自然，偶尔傻傻孤单，偶尔傻傻浪漫，不怕大喜大悲那么难负担，不想再背负太多期盼，对好奇或关心顺其自然，只是那点不安，只是那点心酸。